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多少事都不想，谈祝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在二环以内，在南城北部偏东，崇文门往南，红桥往北，广渠门往西，朱市口往东，在两广路上有一个大型的十字路口，那就是很有历史渊源的瓷器口。准确的说呀，瓷器口离东南二环近，离西北二环远。那这个路口有很悠久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元朝。当年这儿不叫瓷器口，叫算式口。怎么叫算式口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啊，继续昨天的话题，咱们说说可姑进京的故事，也说说这可姑进京的时候到过的这些个北京的地名。刚才咱们说的瓷器口还没说完，在可姑进京的这个故事里呢，可姑要进京找她的姐姐姐夫，他姐夫家就住在瓷器口。哎，说到瓷器口的历史，刚才咱说了能追溯到元代。元朝啊，这儿叫文明门，就是崇文门外，这是元大都东南部进城的唯一的通道，想从东南部进城只有这儿。由于人员往来很频繁，于是呢有好多乡下人就在城门外啊设摊叫卖，其中以经营大蒜的居多，于是被称为蒜市。明朝嘉靖年间修建北京外城以后，这一带就成了城里。从万历到崇祯年间以及清代乾隆年间，被称为蒜市口，形成了南北走向的街道后呢，又称蒜市口街。再后来，这个街道北口啊，由景德轩和精品阁两家瓷器店先后开张。这瓷呢，就是瓷锅、瓷碗啊，这瓷瓶、陶瓷这瓷。但是现在呢，叫瓷铁的瓷。后来这两家瓷器店呀，买卖兴隆。到了宣统年间了，又叫瓷器口，这儿又开了好多瓷器铺，得有啊几十家。道路两边啊还有好多的瓷器摊，这就简直就是瓷器条街。再往后，因为这个陶瓷的瓷啊跟瓷铁的瓷啊相通，哎，过去一说古瓷，有好多人都写成那个瓷铁的瓷，瓷器古书当中愿意这么写。那所以呢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这儿被命名为瓷器口大街，就成了瓷铁的瓷了。这条街道呢，哎，只有500米长，1里地。但是啊，它可是崇文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口、要道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这条街呢，成立了农贸市场，农副产品一条街。现在呢，也是北京东南城区最繁华的这么一个地段。 这就是瓷器口的由来。当然了，咱们今天呢说完了瓷器口，还要接着讲故事。昨天啊，咱们说可姑进京这个故事啊，讲到了这可姑啊是一个南园的这么一个少爷高子啊，爸辈财主，他呢有点傻，让他过年的时候啊牵着驴，驴上搭着这个行李进北京到瓷器口给他姐夫，就是外务区的警察署长啊拜年。结果一进永定门，这驴跟这入套都让贼给偷走了。这小可姑啊就觉得他难受啊，哭着要找他姐夫去。但那俩贼还不干呢，俩贼还接着打赌啊，还得接着偷。不是，这就算一空行人了，还能偷什么呢？您呢，听我给您接着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，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咱们再说张三跟李四这俩贼把这驴也送到窝主那儿去了。哎，哥俩一想，不是这得手挺方便啊，这傻小子要是乡下土财主，必定还有可干的活啊。哥哥，咱们这兄弟，咱接着打赌得了。啊，还赌啊？赌啊。这个刚才咱讲好了，谁拿不下来谁请客，这回咱哥俩都拿下来了，这算平局啊。这打赌不分输赢，多没劲，咱接着赌。三哥，这样，我呀出个主意，您要是能把他那个蓝缎子的棉袄弄来，明儿个咱哥俩东来顺，我掏钱，怎么样？张三一听，得了吧，兄弟，您别胡说八道了，偷别的行，偷棉袄，这什么天啊，这大冷天的扒他棉袄，我没那能耐。您这意思您行啊，是怎么着啊？您要真能把他这棉袄拿下来，明儿涮羊肉我请，怎么样？李四一听，三哥不是吹，我告诉您，甭说他那棉袄，我连他那礼服呢的帽头我都能给拿下来，我换几头糖蒜吃。呵，你还得换这东西，行行行，来吧。哥俩说着说着就追进城去了，没到天坛呢就追上了。那小可姑走得慢啊，连流眼泪带骂街。李四说，三哥您在后边追着他，我马上就来。说着话呀，李四就跑到前面去了。上哪儿了？奔天桥。这不是从永定门进来到这个天坛，在万北一点不就是天桥吗？到天桥那儿啊有一小店儿，是出租棉被带赁孝义。出租棉被咱能理解啊，过去穷人买不起被货，到冬天得活着怎么办呢？租人家的被货盖。哎，这是太穷了，这能理解。但这赁孝义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发丧的那个孝衣孝裤孝袍子啊，那穿一身孝，这个怎么还出租？哎，过去啊，您想穷人家要死了人呢，做一件孝袍子呀，没有三块两块的下不来。可问题是谁家老死人呢？这死人一埋了，这孝袍子又没用了，你把它拆了做被里子不够啊，把它缝到衣服里当衣裳里子，但是那有点丧气的好。哎，其实呢，上这个赁孝义的小店花几毛钱押金赁这么一件孝袍子，五个大子儿啊穿一天，等亡人一入土马上就给退回去。别看那个布啊都糟了，但是人家洗的还挺干净，这也算给老人尽了孝了，也省得亲友笑话。所以有这个赁孝义的这个小店儿。李四到这小店里花了六毛零五个大子儿，租了一件孝袍子，租了一顶孝帽子，等自个儿穿得好就出门追那个张三坠着的小可姑去了。 为什么呢？他抱前面连拎带穿，有这功夫，这张三跟小可姑又过去了，又奔北了。到哪儿呢？整到山进口。山进口就是朱日口皖南那点儿，过去叫山进口。一瞧，张三在那儿等着他们。哎，三哥，我等你呢，别着急。那小子呀，哭着进口往北了，顺刷子市走呢。你呀，赶紧往前跑两步，到朱日口刷子市北口皖南迎着他，正好。好嘞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一路小跑，跑到朱日口啊，刷子市北口，顺这儿往里一走，正看见这小可姑啊，擦天抹泪的往北走着呢。你们都不得好死，你们不得好死！等我到了瓷器口，我找我姐夫，我见着我姐夫，把你们都给打死！我这走近了，李四啊，跟他搭茬儿。我说大兄弟，大正月里的哭什么呀？这个听着跟好人似的啊！大正月里的哭什么呀？我哭什么呀？这事搁你身上你也得哭。我这么一会儿我东西全丢了，哎，大兄弟，丢点东西就这么难过呀？你看看我，嗯，我爸爸今儿早晨咽的气，到现在了，你看看这几点了，这都才报了一半的丧，磕了80多个头了，还差一半没磕完呢。哎，我都没你这么难过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跟我不一样，你爹死了你花多少钱也在明处啊，可是我丢的那些个东西，损失的那些个钱，我都不知道归谁了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偷走了。哎，年轻人不要骂街啊，都丢什么了，在哪儿丢的啊，我给你帮帮忙问问。这小可姑啊，也就跟见着亲哥哥似的。嗯，我爹是南园的大财主，我姐夫是外务区的警察署长，我就上这看我姐夫，我带着小鱼带着入套，结果这连入套的，反正就这么一说。李四不用听他说，为什么都知道啊，自个经历的呀。大兄弟别急啊，也不是跟你吹，我们家到我这儿啊，跟北京住了八辈五了，可以说是老北京啊，尤其是南城，什么三教九流啊，啊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我都认识。这些个混外边的啊，小吕啊，这些个，我都认识。你要在永定门里丢的东西啊，我敢保险，连个别针都少不了你的。但是要在永定门外边丢的呀，我就可能我这个势力就达不到。不，永定门外边丢的也能找回来，那不是王五啊，就是赵六干的。因为这俩小子呀，见天在城外边作案，但是他们是城里头住家。我领着你先找王五去，找着以后啊，咱俩一人揪他一个袖口，咱打官司。小可姑一听，哎，就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呀，先跟他认认这王五的门，我先把东西找回来，哎，然后我让我姐夫好好的治治他。哎，大哥，你真是好心人，你贵姓啊？大号是什么呀？哎，免贵免贵，我姓梅呀，梅，小名呢叫影儿，我也没有大名。哦，梅影，你这名字挺好记。梅大哥，哎，别客气，走走走走，我带你找他去。一边说着一边走。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就把这个小可姑啊带到一个东西向的小胡同里去了，拿手一指路北的黑门。王五就跟这院的住，我先进去啊，我替你说他去啊。说着话一撩袍子，刚要进门，这腿又缩回来了。不成啊，没得哥怎么不成？这王五啊住后院，您看我穿着一身重孝，我顺前院进去，穿过后院到后院，这大年下的，谁看见不骂呀？我不能进去，不能给自个儿找骂呀？那咋办？哎，没关系，这样，你呀先把棉袄脱下来借我穿上，等我把东西要回来呢，再脱给你。小可姑要东西心切呀，马上自个儿解纽扣。 脱下棉袄来就开始哆嗦。为什么？大冬天的。李四一听，哎呦，这大兄弟，你赶紧把棉袄给我穿上。我把我这孝袍子脱下来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冷啊？这好，净剩打哆嗦了。不是你赶紧啊，把这孝袍子穿上。别看是单的呀，它是白粗布，也淌点寒。不是，这话听着都混蛋，有拿孝袍子淌寒的吗？来来来，穿着吧，穿着吧。这小烤锅也搭着冷迷糊了，接过来就穿上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孝帽子戴着进院也不合适，得，咱俩也先换过来。本儿生抢，把这孝帽子往烤锅脑袋上一扣，把他李福尼那帽子拿过来了。大兄弟，你呀，等一会儿，不到十分钟我就把东西给你弄出来。嗯，说完就进院了，客姑就在门口等着。真守信用，说十分钟出来，一分钟不到就出来了。但是您可听清楚了，一分钟不到啊，就从后门出来了，跑了。北京常有穿堂门啊。这小可姑呢还在前面门口傻等呢，从中午十二点一直等到下午三点。您想啊，这蚕吐丝的大棉袄好丝棉，李富尼蓄鸭绒的帽头，一下换成了洗得精薄的大五福的孝袍子孝帽子，大三九天谁受得了啊。冻得小可姑啊在胡同里直跳抡吧，直跳探戈。那会儿有这个吗？他反正就蹦呗。十分钟，8个10分钟都过去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冻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。有路过的一瞧这个，不但没有劝的人，大家伙还都高挑大拇哥，嘿，罢了。你说现在道德沦丧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有这个重情义的年轻人呐，你看人这个孝子啊，爸爸死了啊，你看人家哭的，你看看，泪流满面，身穿重孝啊，你看看人家急的，你看急的直蹦，那是急的吗？那个，眼看四点都过了，太阳都压山了，冬天呀，小可姑实在绷不住了，堵门就喊上了，梅大哥，梅人儿。没影儿，嗓子都喊干了。这时候呢，前院住着一位，头天老婆孩子回娘家了，他跟这儿好，没人管了，打一宿牌。呵，天亮以后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哎，往这一躺一睡，呵，睡得还真香，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半，困劲儿过去了，还是懒得起来呀，热饭吃。丁四点多了，奔晚饭了，刚想起来，就听见门口有人喊。可他迷迷糊糊听不清楚喊什么，哎，披上小皮袄，开开屋门，嘟嘟囔囔的，谁跟这嚷嚷啊？大白天的，你街门没关着，你进来不就一开门，哟，孙子，怎么骂上了？是啊，大年初二的，您这穿着孝衣在我们家门口嚎什么呀？啊？小可姑就把事情经过一说，怎么回事。这位一听就明白了，说听一半就明白了，行，别说了，傻小子，你又上当了。我这院啊是个穿堂门啊，人家早从后门走了。你刚才不说你姐夫是警察署的署长吗？赶紧找姐夫去，他正管这事儿，赶紧去呀。哎呦，这一说把小可姑给提了醒了，是抹头就奔瓷器口。这个朱市口奔瓷器口，说现在话就两站地嘛，也不太远，冷啊，也跑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么一跑，一路上越想越委屈，越委屈越哭。到了姐夫的公馆了，一瞧大门关着呢，你过来按门铃多好，他都忘了，又着急又难受又累，一脑袋连汗啊，带鼻涕带眼泪哗哗的流。蹦蹦蹦敲门，蹦蹦蹦蹦，姐姐，蹦蹦蹦蹦开门，姐姐，蹦蹦蹦蹦。他姐姐呢还真在家，他姐夫不在，他姐夫干嘛去了？陪着姨太太赴宴去了。这姐姐呀，约了几个街坊太太跟屋里正打牌呢，就听见外边连哭带骂， 带敲门。他姐姐一想，这世道真不一样了啊！大年下的，敢有人上警察署的署长的门口闹来？嗯，让听差的看看去。赶过年，听差的又回家了，只好自个儿去开门。到街门这儿，哎，一拉这牵管，一开门，刚要骂，抬头一瞧，门口这位身穿重孝，再一看自个儿兄弟，戴着孝帽子，穿着孝袍子，哭得跟泪人似的，当当当当敲门，哎呦！他姐姐一下感到非常的难过呀，兄弟，这小可姑可见着亲人了，嚎啕大哭，姐姐呀、啊，了不得了，姐姐，姐姐，哭到这儿，忽然想起来，他爹说见谁的拜年呀、啊？哎呀，糊涂了，你这拜什么年？咕噔往地下一跪，梆就是一个头。他姐姐更难过了，哎呦。孝子头满街流啊，这叫抱丧头啊，穿着孝袍子，戴着孝帽子，哭得泪人似的。嘿、哎，你倒说说，这小可姑说什么呀？趴地下磕头，去姐姐了不得了，全没了。他姐姐的眼泪唰就下来了，全没了。不是上个月我回家拿大黄米去，二老爹娘还都挺结实的呢，怎么能全没了呢？不是兄弟，你别急，你先别哭，全没了。哎呦，姐姐也哭啊，兄弟也哭，旁边街坊这些大大婶啊、大妈太太也跟着哭，哭半天。这姐姐说：“兄弟，你先别哭了，你说清楚了，全没了。那是爹先没的呀，还是娘先没的呀？”不是啊，是这个入套先没的，是驴后没的。这都什么呀？这都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继续收听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就是北京小曲儿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听一个呀，十四别。什么叫十四别呀？就十四个别。是什么叫十四个别？您看我跟您一说，您就知道了。老婆舌头别听，人前别逞能，别动势力，别学人来疯，别学狂傲，别胡行，别说大话，别劈脸，人要是无钱，别架弄。哎，这都是别。别馋别懒别害病，做官别贪别受人情。尤其最后这一句，做官别贪别受人情，这个到现在来说还是有它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。好了，我给您唱这个十四别，这是一个晚清民国时候的插曲。三弦伴奏，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碳中和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